谁记得答案，心事无人彻底的沧桑，被剩下的不堪重重不甘，来回不如你不说难，我不怕难，我不能忘记你，不放心的是你，这颤动的心还需要什么

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一路上听歌唠唠嗑。我们今天说一说，如果你只有一平方的活动空间，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无界留言说啊，我只有一平方的活动空间啊，那这空间最好不要再有公摊了吧？没有，公摊50%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听歌，许绍洋，《幸福的瞬间》。 当这天再来的时候，你要我笑着去爱去拥有，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，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。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定要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，但是我的残酷舍不得遗忘，这命运我很满足，有你陪伴的幸福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，是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疼碾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间，你不再想念，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点点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世界。因为 这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有雪来陪着你。我在想，上帝当初开天辟地啊，创造万物的时候，真的挺有意思的。你看，猫喜欢吃鱼，猫却不能下水；鱼喜欢吃蚯蚓，鱼却不能上岸。人生大概也是这样，一边拥有，一边失去；一边选择，一边放弃。没有什么事是事事如意的，样样顺心的。所以，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坎坷呀、颠簸呀，也不要太较真啊，因为不值得。 一切的一切呢，都要感恩大自然，顺其自然，这是对生活和命运最好的敬畏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满怀希望的歌曲，陈绮贞《太阳》。 我胆小地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眼里的太阳，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。你是我小心微步的梦，我疲倦的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。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眼里的太阳，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。你是我小心微乎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孤傲。我是我一种温暖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小心微乎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靠近的孤傲。我是我一转流浪的太阳，无法为自己，无法为谁静止下来。九岁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，得到，得到信仰。

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6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曹格吹吹风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雪雷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哎呀你不行啦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玩笑是雪雷你可以，谁又跟我开玩笑了？大嘴巴蓝心湄一起送上的 Bunky 那个女孩。 是我的战术，从来不怕找到难度， 说我的你我爱全身他 还是不问，他们总猜你发愣，还一堆借口，你靠近时我却没办法说 no。 我叫你放屁的人你来

前旋转跳跃，每一转眼春夏看不见，一生最完美，有白雪的夏夜，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。过去刻画在旋转的指尖，是谁在咫尺的追随？ 很多人都说呢，蔡依林是他们的青春印记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要看是不同年代的。比如说，像比雷克斯稍微年长一点的哥哥辈们来说呢，周华健的歌才会是他们的青春记忆。少了周华健的歌，他们的中学记忆就会不完整的。现在一起来温习一下周华健1991年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这张专辑当中伤心的歌。 梦，天长地久的梦，老天我还是梦，天真的我不曾犹豫，我现在只剩下心痛，不曾有过感动，不曾如此怦然心动，飘忽的你只是这样来去匆匆，告诉我没有错，告诉我该怎么做，现在的我偷偷地说，我还没真正的错过，不要说的太多，不要说还有很多，寂寞的我伤心的歌是谁的错，我试着不再说，这里只有我，日子一样过，一回头场景是否知道只有你无法 情的歌是谁的错？ 我试着不再说，这里只有我，日子一样过，一回一复长情苦果，无法忘记。不知道如何欺骗自己是否知道只能由你无法忘记，是否所有的点点滴滴和那些最人之心痛的故事就在我轻轻度过之后，我就能说忘记，只怕梦到你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怕忘记。我不要梦到你，不要梦到你。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，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，两人共同的幸福，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，争执让聪明丢人糊涂，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。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，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。

我想用北京青年里面的一句台词来结束这封迟到的情书，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爱你的玉米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玉米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零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你的体力比落。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除了秀品、考拉和网易严选之外呢，网易在筹备第4个电商平台了，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要做海外市场。根据网络上的报道呢，这一个暂定名称是网易考拉工厂的电商，由网易旗下负责海淘业务的事业部网易考拉来负责。那新项目呢已经进展了几个月，但是上线时间还不确定，名称呢也有可能会调整，而这一项目呢可能会把网易严选的产品卖到国外去。 当蓝星空让我想起闪感，恋爱的人总是浮在真心般空中，虚无无度的忘情让我紧紧眷恋着，连空气都在眼泪的锁，我的爱情爱情看我乱透，我唱了歌歌给了我美好期待着，你在哪里呢，我平常在哪里，城市山峰沙漠山子渐渐趴在窗口，流星划过我面前你爱了， 张美琪的歌《我爱夏卡尔》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 去年4月份上线之后呢，网易严选在一个月之后就宣布要进驻网易考拉的平台，消除那些没有标注品牌也没有生产厂家介绍，但是标注称是某某品牌代工的商品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些新项目更加像是网易把手上这些代工厂的资源做二次的开发，把他们的产品呢推到海外去。而考拉工厂店的说法呢，大概是为了弥补这些代工厂在品牌上的不足，网易呢希望用自己的品牌来给他们背书。根据网易严选在此前沟通会上的说法是，他们提到过要帮这些没有品牌的制造商来做品牌，所以现在打的都是网易严选的品牌。你买过吗？雷克斯买过一些，感觉还不错哦。 近朱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？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容多危险，是穿肠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啊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啊！ 你是英雄，我不要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。一句不恨恨悔。

虽有时相隔很远，距离铺满思念，哪怕不能朝夕相伴，我想那是短暂。当我抬头看繁星满天，化成一笑颜，哪里都是幸福花园。纷纷扰扰的世界，你我简简单单的爱恋，把手牵，不离不弃，相依相伴。是是非非我不管，只要生生世世在你的身边，每一个瞬间。 身边，在这首歌里面，雷克斯竟然听出了一些张杰的感觉，你听出来了吗？不得不说，这首歌是一首很棒的情歌。很多人呢，在听了这首歌曲之后，都会说，这首歌很适合在婚礼上面来播放。其实呢，从快男比赛之后呢，王铮亮一直都在潜心创作，不停地磨砺着自己的唱功。而现在呢，婚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成功，他十足是一个幸福的男人。而同样的，下面这一位周杰伦，同样在享受着幸福男人拥有的一切。我们来听听他的创作《告白气球》。 七八八转了咖啡，我想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你仔细说，谁告白气球？我追到对街，微笑在你心扉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是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。